下面请听《四世同堂》当中的主题歌。再请听王冠丽演唱的京韵大鼓《剑阁闻铃》。 看君王万众凄凉千般寂寞，一心似醉两泪小心，出岭略路迢迢，涉水登山那观景，好容易盼到行宫，谢谢眷体 我们完成当当 为爹生，不等儿找我，人大娘雨夜空水花不更，从古来巫山曾入相王梦，我何以与梦青石梦不成，莫不是东下南塌三更月，莫不是山秀难尽露夜风，莫不是旅馆萧条奔驰心怕惊，莫不是放情心内怀与恨，莫不是薄幸心中少之成， 仇恨